起看天边夕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已经回想难免徒增感伤，今生叹我们那些好时光。夜未央繁星落眼眶，是一段柔软的光芒，清风过夜烛光，独无人欣赏，柳花瓣随风飘荡。我要将过往都储藏，编一段美丽的梦想，也许幻想到最后会跟上，假欢畅又何妨无人共享。你曾经是我的边疆，抵抗我所有的悲伤，西风残故人亡，如今被爱流放，困在了眼泪中。 汹涌